何峰。 嗯。 何峰。 哎。 何峰何峰何峰何峰。 在呢。 何峰此刻在很远处的一棵树下，他捂着眼罩难以自制，疼得捂住头使劲儿磕地，他用力地砸了一下左眼。 何大人。 何峰猛地抬头，面目狰狞地看着路过的女鬼。 您怎么了？ 他没有回答，消失无踪。女鬼咽了口气，心有余悸，摇了摇头，继续赶路。年前家家贴起春联，小区里孩子们拿着仙女棒到处跑。最近各处的鬼魂们都避远了，路上鲜有几个鬼晃荡。季童也两天没有见到何峰，他以为是贴上春联的缘故，于是偷偷把他们撕下来扔掉，害得周心嚷嚷了一上午。何峰被拉去聚餐了，生是中国人，死为中国鬼，春节作为最大的节日，阴间也是要过的。应酬不断，何峰好不容易偷溜出来，此刻人间夜深人静的。何峰站在房间边角，远远地看着熟睡的季童，就这么守了一夜。第二日清晨，太阳未出，天是蓝紫色的。季童做了个好梦，梦到从前在山中与何峰猎了只野鸡，刚烤好，正要吃到口中，醒了过来。季童不悦地翻了个身，眼睛半睁不睁，隐约瞄到角落的鬼影。他睁开眼，与何峰对视片刻。 天还没亮，再睡会儿。 你来了。啊，来多久了？ 几个小时吧。时间还早，睡吧。 我不困了。 被子盖好，今天很冷，下雪了。 下雪？哇， 天虽未亮，却看得出雪落满地。他的鼻尖贴着冰凉的窗户，不一会儿便冻红了。 回床上躺着，别生病了。 季童搓搓胳膊，走到床尾，穿上外套。 我们出去吧。 天上还飞着细碎的小雪花，季童戴着帽子和手套，捏出个不大的小雪人来。何峰帮不了他，只能立在一旁看他做。季童折下两根树枝，以做雪人的双臂，掸掸手，叉着腰，笑着问他：“ 可爱吗？” 何峰目光一滞，恍惚了。那一刻，突然像是回到了1936的冬天，自己也曾对着一个雪人问过谢池同样的问题。 可爱吗？ 丑。 哪里丑啊？ 哪里都丑。 哎，你来你来，我看你能滚出什么样。 何峰。何峰。何峰。想什么呢？ 何峰这才缓过神来，他的眼中本就无光，现在更显暗淡，他摇了下头。 没什么。 是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 没有。 何峰提了提嘴角，隐藏住自己的情绪，目光柔和起来，看向那雪人。 很可爱。 季童明显感到他有心事，故意逗他开心，用小指甲给雪人戳了两个小鼻孔。 好好的雪人变成猪了。 这是你。 我。原来我长这样。 我再做个我。 话落，季童又动手滚起新的雪球来。不一会儿，他搓着双手，满意地看着靠在一起的两个小雪人。 好想带回家，可惜很快就会化掉了。我们这里下不了多久的雪，要是在北方， 一定能保存很长时间吧。你不是说过十一殿在长白山吗？ 是。 那我们明年冬天去长白山吧。 好。 长白山是不是有个天池？ 对。 还有什么？ 还有十一殿呢。 它在长白山哪里？ 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。 我想去十一殿看看。 等你百年后嫁过来就好了。 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？ 对啊。 那你去过北京吗？ 去过。 你有看过阅兵吗？ 看过。 哪一次的？ 每一次。 那下次我们一起。 嗯。 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妈妈也快起床了。 我就不去了。 怎么了？ 今天除夕，你好好陪家人。 你也是我家人。那你晚点来找我。 好。 七童不舍离去，沉默地看着他。 上去吧。 嗯，那我走了。 去吧。 晚上，周欣做了一大桌饭，一家人围在一起看晚会。奶奶年纪大，熬不了夜，早早便睡了。姬彤搂着抱枕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走神，周欣给他热杯牛奶来。 好了，不看了，去睡觉吧，明早跟妈妈去拜年。 姬彤接过牛奶，慢悠悠地回房间。他喝完奶去刷了个牙，便躺到床上休息。忽然异常的想念和风，他看着天花板，低唤着他的名字。